情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贸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王卓。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故事。当然了，在音乐时光机这样的环节，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段在节目里挺少播放的勃拉姆斯 C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0号。这部作品勃拉姆斯写它前后用了20年的光阴。

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光照比较充足，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，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。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，只是天干物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/4级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.4，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来关注音乐方面，歌手2018的最新一期录制中，第二位踢馆歌手 KZ 谭定安亮相加盟，首秀曲目 Rolling in the Deep 惊人唱速令专家评审团惊讶不已。也许对于大多数国内观众而言， KZ 谭定安比较陌生，但在其他国家他却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手。作为曾经的音乐比赛冠军，他擅长多种曲风，是绝对的全能型唱将。歌手节目组放出一组华晨宇向李泉讨教陶笛的剧照，图中李泉不改当年授业风范，细心教学，从用气到指法面面俱到，而华晨宇则完全是学生模样，虽说握陶笛的手势略显生疏，但是神情却很专注。近日为了纪念并感谢三毛，齐豫、潘越云决定再度合作，并宣布将在今年的6月9号晚上7:30于台北小巨蛋举办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、齐豫、潘越云回声演唱会。潘越云表示会把一些经典歌曲像是天天天蓝、野百合也有春天考虑进去。歌手沈丹丹发贺岁新歌，这首歌歌名为好事多多，欢快的节奏和欢乐的歌声可以唤醒大家身上的每一个细胞。以上97.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时光机，布拉姆斯，即使化为尘土，克拉拉，你死去的最爱依然填满你我之间任何一个缝隙，直到死亡再度降临为止。这样，我怎能拥有你？布拉姆斯是在他的老师舒曼家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师母克拉拉，就是这位比他大14岁的女人，让他一见钟情。一直到舒曼去世以后，他和克拉拉反倒离得越来越远。在舒曼去世后，他主动离开了克拉拉，并且永不再见。